行之有度，视野无疆。奥宝仕达动态汽车提醒您，现在是23点整。 先生，请问加多少号汽油？ 92，加满。100，200。 买单，厉害了，我的众泰！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Z700加油卡，活动持续到4月30日，详询010-6736-25586736-2558，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。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999不只是旋律而已。我们想把你合作咨询电话010-8237-4595185-0103。 街照的格调，夜晚是都市夜归的步调，夜晚色调。FM 九九九，昼夜更替，月落星辰，在音乐和人生的低吟浅唱中，带你只争朝夕。

又是分手不是谁负了谁，两个对的人却在错的时候爱了一回，旧爱还是最累，每个东西往往太早枯萎，后悔时的泪水也特别让人觉得无力疲惫，旧爱还是最累，有些分手不是谁负了谁，两个对的人却在错的时候爱了一回， FM 999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眼里

别喝醉，就算醉忘了我你更陶醉。你说我太傻，人生本匆忙，花儿身上长，挥挥衣袖吧。我不想要历尽沧桑，深夜热汤无桌缺了谁？不要笑我梦得太美，梦里等着你来陪。山风溪水高高炊烟，热汤无桌别喝醉，就算醉留了我你更陶醉。

生体验，爱情与幸福之间它并无关联。 也许你会发现，其实每个爱情都危险， 每次开始都飞车缠绵， 也能想到五十几个春天， 黑怕只是一点点。考验，爱力量有限，爱人们啊，别忘了这一点。 永远不要逆天，流着眼泪，说着抱歉。 若是曾亲身体验，爱情与幸福之间，它绝无关联。 终于你会发现。 其实每个爱情， 每个爱情， 每个爱情都危险，每次开始都飞速缠绵，也能相爱五十几个春天，为何总是一点点？ 一点点， 它一天一点改变。再怎么深情，再怎么痴恋， 再怎么为爱奉献，再怎么心甘情愿， 是前世的缘，更是今生的考验。付出的一切， 有谁愿意失心到接近冷血？也许他真的已再无感觉。